欢迎收听听听淘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大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淘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唐鲁峰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有声故事书《聪明智慧》，蹦蹦跳的故事。蹦蹦是一只小野兔，因为它平时总爱蹦蹦跳跳，又聪明又活泼，所以大伙儿都亲切地叫它蹦蹦跳。蹦蹦跳和他的小伙伴们住在一座大山里，这座大山美极了，山上到处都是绿绿的大树，树上结着鲜红的野果子，大树底下长满了青青的小草，草地上啊还开着一朵朵美丽的野花，草地旁边还有一条青青的小溪。蹦蹦跳和他的伙伴们饿了就吃树上掉下来的香甜的野果子，渴了就喝小溪里甜滋滋的水，吃饱喝足了就坐在草地上打滚做游戏，可快活了。可是有一天，大山里突然来了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可凶了，它的嘴巴像碗那么大，牙齿尖尖的，像钢叉子似的，脚上的指甲就像一只只铁钩子，还有一条像铁棒似的粗尾巴。它要是嗷的吼一声，整座大山都震得嗡嗡响，树枝树叶也都吓得稀里哗啦的直发抖。小野兔们可不敢出来玩了，只好躲在洞里面。可洞里又憋又闷，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小野兔们待了几天，就闷得受不了了。这天，小花兔想到洞外吹吹风，晒晒太阳。可是它刚一出洞，呼的一下，老虎就扑了过去，把小花兔给吃掉了。小灰兔在洞里憋了好几天，渴得嗓子都冒烟了。他想到小溪里喝点水，他悄悄地走出洞口，可还没走几步，老虎又扑过去，把他给吃掉了。躲在洞里的小黄兔饿得肚子咕咕叫，他实在忍不住了，想到洞外去吃点青草，可是刚一露头，也被老虎一口给吃掉了。这下剩下的几只小野兔就再也不敢出去了，躲在洞里又闷又渴又饿。小野兔们发愁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蹦蹦跳，你说咱们就老在洞里待着吗？ 蹦蹦跳想了想，对大伙说， 伙伴们，我们光在洞里可是不行的，这样下去不是饿死就是渴死，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这只凶恶的大老虎。 蹦蹦跳的话还没说完，一只小野兔就笑了， 对付大老虎，就凭咱们这点力气还想对付大老虎？我说蹦蹦跳，你别开玩笑了。 其他小野兔也叹着气， 是啊，咱们的力气太小了。 蹦蹦跳见大家这么害怕，不高兴地说， 凭力气我们当然打不过大老虎，不过我们可以想办法嘛。 可是这能想什么办法呢？ 蹦蹦跳悄悄地走到洞口，他看到大老虎躺在树荫下打瞌睡。蹦蹦跳轻轻地走出洞，捡起一根长长的树枝，连蹦带跳回到了洞里，然后蹭蹭蹭蹭在石头上磨起来。不一会儿就把树枝的两头都磨得尖尖的。 他高兴地对伙伴们说， 现在我有办法对付大老虎了。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了。 这时候老虎也睡醒了，他肚子又饿了，就走到小野兔们的洞口大吼了一声， 哎，小野兔们，赶快给我出来，我肚子饿了。 小野兔们吓得缩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蹦蹦跳拿着树枝走到洞口，对着外面喊， 嘿，老虎大王，我很愿意为您效劳，您张开嘴让我跳到您的嘴巴里，这样您就可以把我吃掉了。 老虎一听咧开嘴乐了， 嘿，还有主动送上门来的，你别骗我了。 我怎么敢骗您？ 不骗我，那你拿着树枝想用树枝来打我？哼，你这只小兔子胆子也太大了。 蹦蹦跳看了看树枝，对外面说， 您说这个呀，老虎大王，您太多心了，您看我这点力气怎么敢打您呢？ 哦，那你拿着树枝干什么？ 大王，这几天在洞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得用这根树枝撑着才能跳到您嘴里啊。 大老虎大声说， 小兔子，你还想骗我？ 说着他呼啦一下猛地朝洞口扑过去。哎呀，蹦蹦跳不见了，被老虎吃了吗？ 别担心， 原来呀，蹦蹦跳刚才握紧了那根尖尖的树枝，趁老虎跳过来张开大嘴的时候，他就猛地一下跳到老虎的嘴里。 大老虎还没来得及闭上嘴巴呢， 蹦蹦跳就这么把树枝蹦得竖了起来。 老虎把嘴一合， 那棍子一下就撑在嘴巴里了。 老虎现在闭不上嘴了，疼得嗷嗷直叫，他气得想发疯，真想抓住蹦蹦跳。可是啊，他不能闭嘴，因为一用力两头尖尖就扎得舌头疼。他呀，只好倒住不停地滚啊滚啊滚啊滚，滚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蹦蹦跳蹭的一下从大老虎嘴里跳了出来，又蹭的一下骑到了大老虎的头上。可大老虎这下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蹦蹦跳朝洞里的伙伴们喊， 嘿，朋友们快出来吧，大老虎再也不能欺负咱们了。 小野兔们呼啦一下从洞里跑了出来。哼，以后啊，这大老虎恐怕再也不敢吃掉小兔子啦。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聪明智慧》这本书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忠诚为我们创作的。乌鸦和狐狸。 花园的深处住着一位花匠，他的花园里百花盛开，美极了。可是他还是有烦恼的事情。这会儿花匠正一脸不高兴地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是邻居家的猫偷吃了花匠家的鱼。你瞧，地上摔破的那只装鱼的盘子就是大花猫干的好事儿。而且这种事儿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两天前这只猫还把花匠家的沙发给抓破了。花匠越想越生气，决定狠狠地惩罚这只捣蛋猫。于是他把一块臭肉放在了门前的地上，他想来看那只猫偷肉的时候教训他一下。可没想到一只乌鸦正好从这儿飞过，他正好肚子饿了，看见肉就飞下去，叼起来就飞走了。真巧，正好有一只贼头贼脑的狐狸看到了乌鸦和它嘴里的肉。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狐狸就跑到树底下，抬起头看着乌鸦，假装友好地说： 哎呀，祝福您呐，天神派来的鸟。 乌鸦觉得很奇怪，用爪子抓住那块肉，然后伸长了脖子问： 啊，你把我看成谁了？ 狐狸说：我把你看成谁了？哎，您不就是天神派来的那只神鹰吗？ 狐狸趴在地上假装很尊敬的样子： 我尊敬的神鹰啊，您每天都从天神的身边飞到地上，来到人间，给我们这些可怜的家伙送食物，森林里谁不认识您呐？ 狐狸呀，一边说还不停地向乌鸦鞠躬行礼。乌鸦听了这些话，心里觉得很吃惊，可是看到狐狸对自己这么尊敬，心里又很高兴。狐狸又接着唱起赞歌来： 为我的神鹰感谢您，您那无敌的铁爪下就是天神派您送来的食物，谢谢您。 乌鸦听了心里乐滋滋的，好像自己真的是一只神鹰。于是他假装很大方的样子，松开爪子把那块肉扔给了狐狸。看到狐狸一脸尊敬很感激的样子，乌鸦就拍拍翅膀，想象自己像神鹰那样飞了起来。可是他力气用得太大了，飞得太猛，结果一下撞在了树枝上，从天上掉了下来。狐狸看到乌鸦倒霉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了。 我的计划成功了。 他跑上去啊呜啊呜地吃起那块肉来。可是吃完刚一会儿，狐狸就感觉到肚子疼。 哎呀，怎么回事？这什么肉啊？ 话还没说完，狐狸尾巴一翘，就开始放起臭屁来。 哎呦，好臭好臭！哎呦，好臭好臭！哎呀，臭死了！ 狐狸放屁放起来没完没了，它很快四腿一伸，被自己的屁给臭晕过去了。你说这个故事稀奇不稀奇？ 大耳朵，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圈儿？ 这哪是圈儿啊，一点儿也不圆呐。 那你画一个。 我来给你画一个啊。画圆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画得很圆。 我画的也不太好。哎呀，我们干脆找个圆的东西比着画吧。 好啊。 什么是 戒指？ 哦， 你手上戴的戒指。 我的宝石戒指是个圆圆的。 啊，对。 哎，我的项链也是个圆圆的珠珠嘛。 哦，还有你的眼镜也是个圆圆的珠子。 哎， 不是珠子，是圆圆的框。 你的眼球也是个圆圆的珠子。 啊，是是。哎，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圆的哈。 嗯，比如说汽车轮子。 对呀，比如说方向盘。 比如说盘子。 啊，比如说红绿灯。 比如说电灯泡。 啊，比如说井盖。 比如说太阳。 啊，比如说橙子。 啊，那橘子也是了。 足球， 苹果， 苹果啊，对，切开的时候，哈哈，它是圆的。那还有，比如说排球、地球、木星、月球。 你说宇宙是不是圆的？ 宇宙是圆的。 嗯。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孩子们的问题总是那么的有趣。有一天，呱呱的妈妈问呱呱和团团，妈妈说，哎，来来来，来两位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啊，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啊，非常深奥的问题，嘿嘿，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回答上来，好吧。你们谁知道医院里边的发药的那位阿姨，她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呢？团团听了之后呢，先回答说， 因为医院的院长怕他们偷吃药。 呱呱的妈妈笑了笑说，哎呦喂，难道那药还是好吃的呀？旁边有一位胖乎乎的同学也接过来话茬说， 因为要讲卫生，他怕口水流下来。 呱呱的妈妈总结说道，嗯，戴口罩啊，原来是不让口水流下来，是吧？那好啊，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请问那个地铁它为什么要在地底下开呢？这回呱呱抢先回答了，他说， 因为地铁有个地字，所以要在地底下开。 呱呱的妈妈笑了笑说，嗯，我就猜到有人会这么回答。团团这个时候接茬说， 我知道，因为地铁它没有轮子，它不能够在地上面开。 地铁有轮子？ 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地铁有轮子？ 没有。 有 没有？ 有 没有？ 就这样，在无限循环的争执当中，他们结束了这场对话。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总参三幼幼儿园中班的周子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乌龟爱学习》。 小乌龟爬楼梯，一二三四五六七，爬到太阳上，太阳说它爱学习；爬到月亮上，月亮说它爱美丽；爬到星星上，星星向它行个礼；爬到地球上，地球冲他笑眯眯。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乌龟